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指出，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有利于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对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意见从五个方面部署20项重点工作。一是积极支持运用新技术新工具赋能外贸发展。二是持续推动传统外贸转型升级，提升传统外贸数字化水平，支持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三是深入推进外贸服务向专业细分领域发展。四是优化政策保障体系。五是营造良好环境。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出台相关措施，不断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积极营造鼓励创新、充满活力、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良好氛围，促进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健康持续创新发展。 中国经济半年报。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27.1%， 外贸连续13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进出口稳中向好，再创佳绩。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延续了去年下半年的良好势头，增速较快。上半年，我国 18.07 万亿元的进出口规模创下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与2019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 22.8%。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奎文表示， 国内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为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带动了外部需求增加。 随着国家稳外贸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高水平开放平台增长迅速，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优势凸显。今年上半年，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增长 29.1%， 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出口增长 32.1%， 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口增长 46.1%， 均显著高于外贸总体增速。对于下半年外贸走势，李奎文预计， 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在较高基数的影响下，今年下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速或将放缓，但全年进出口仍然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适度增长，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取得显著成效。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保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前六个月，人民币贷款新增12.76万亿元，比2020年同期多增6677亿元。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阮建宏说，上半年金融运行保持平稳，金融结构持续优化。 人民币贷款是在上年高基数的这个情况下保持平稳增长。从中长期投资的投向结构看，金融对制造业、基础设施业、除房地产以外的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稳固，非金融企业、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杠杆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预计二季度宏观杠杆率将继续保持平稳。 在精准支持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7.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普惠小微贤贷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830万户。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下一步货币政策将继续强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总量上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结构上支持中小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价格上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快递行业发展保持高速增长，各月增速均在20%以上。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今年仅用半年时间，我国快递业务量就突破500亿件，行业服务质量持续改善，实现水平稳步提升，主要得益于科技保障高峰服务灵活高效，以及快递民生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务研究三部副主任王月涵介绍， 基地服务有传统电商向全领域拓展，为直播电商多品小高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疫苗基地提供了综合的解决方案，为社区团购也是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服务选择。 今年以来，国家邮政局在乡镇网点覆盖率达 98% 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快递进村工程，有效提升农村地区快递服务水平。王月涵说， 东中西部的业务量收占比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快递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有所提高，既往农村地区的快递业务量占比接近三成。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20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网络发展全球领先，网民规模近10亿，网络普及率超70%。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表示，目前我国网络发展全球领先，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4G 网络和 5G 独立组网网络。 目前 5G 已经实现规模商用，已建成基站91.6万个，占全球的70%。5G 连接数已经超过了3.65亿，占全球的80%。5G 在工业、交通、教育、医疗、文旅等行业的典型应用项目已经超过了10000个，保持全球领先的位置。中国的网民规模近10亿，网络普及率超过了70%。 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机出货1.74亿部，增长13.7%，其中 5G 手机1.28亿部，增长100.9%。刘烈宏预计，下半年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增长。 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学习算法、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创新成果也非常的显著，融合赋能作用彰显。消费领域， 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城区学校覆盖率超70%。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截至5月底，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其中城区学校覆盖率为75.8%，学生参与率为55.4%，教师参与率为62%。部分大城市课后服务学校覆盖率超过90%，课后服务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 积极引导有需要的学生自愿选择参加课后服务。我们提出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这个五就是每周的5天，每一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这个二呢，就是每天至少要开展2个小时。那么强调接受的时间要以当地正常的下班时间要相衔接，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积极开发设置多种课后服务的项目。但是有一点，课后服务这个时间不得利用去讲新课。 与此同时，吕玉刚也指出，课后服务还存在各地工作进展不平衡，有的地方课后服务时间偏短，有的经费保障不到位，有的课后服务吸引力还不够强等问题。各地各校要从实际出发，一校一案制定完善课后服务具体实施方案，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并努力实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近视早发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近视低龄化问题仍然突出。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2020年9月至12月全面开展了近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近视防控总体见效的基本局面初步展现，学生近视早发现象得到一定缓解。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塞纳吴东玉山表示， 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小学生为35.6%，初中生为71.1%，高中生为80.5%。2020年总体近视率与2018年的53.6%相比呢，仍有所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低龄化问题仍然突出。2020年，各地6岁儿童近视率均超过9%，最高可达19.1%。小学阶段近视率攀升速度较快，从小学1年级的12.9%快速上升至6年级的59.6%，平均每升高一个年级，近视率增加9.3个百分点。 2020年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为91.8%，基本覆盖了所有学龄前的儿童。 得益于公安部开展的团圆行动，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寻子24年之后，终于找到了被拐的儿子郭新振。据悉，公安部团圆行动目前已助力2609名被拐儿童回家。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1997年9月21号，山东聊城郭刚堂夫妇时年2岁半的儿子郭新振，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陌生女子抱走，下落不明。接到报警后，聊城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开展了大量侦查、调查、走访、摸排等工作。遗憾的是，由于孩子郭新振之前从未被采集过 DNA 信息，多年来一直未能比中。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童碧山表示，今年团圆行动中，公安部将这个案件列为挂牌督办案件，组织攻坚。 专家们勇于创新，运用最新比对查找手段，成功在河南发现疑似郭新振的线索，围绕当年收养拐卖情况循线追踪，缜密侦查，抓获了当年拐卖郭新振的2名犯罪嫌疑人，查清了案件事实。 团圆行动破积案、抓嫌犯、查找失踪被拐儿童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2609名，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61年，侦破拐卖儿童积案147起，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372名。 希望尚未采血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疑似被拐人员、身源不明人员尽快到公安机关免费采血，我们将共同努力，早日实现亲人团聚、家庭团圆。公安机关正告那些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继续潜逃没有出路，尽快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是你们唯一的选择。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2例，江苏1例，云南1例。 我国自主研发的第800万辆解放牌卡车今天在长春正式下线。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驶下装配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从1到800万，解放牌卡车用7代车的更迭，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巨变。 今天凌晨，嘉陵江2021年第一号洪水通过了重庆主城。目前嘉陵江瓷器口站的水位已经开始缓慢下降。 截至目前，黑龙江干流水位已全线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此次黑龙江干流洪水过程历时23天18小时，其中黑龙江上游发生特大洪水。 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扬子鳄近日迎来了一年中的产卵繁殖期。目前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收集辖区内人工繁育扬子鳄所产下的鳄卵，并运至孵育中心进行人工孵化。 今天午夜前后，在远离城市光污染的郊外，我国公众可以欣赏到直立银河的雄姿，也就是银河落九天的天文奇景。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报道称东京电力公司近日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废弃物存放区域进行调查时，发现其中两个容器的容器盖松动出现缝隙，其内部积水的放射性物质浓度高达每公升7.9万贝克勒尔，存放区周边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也是自3月以来福岛核电站内核废弃物容器第3次发生泄漏，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有句俗话叫事不过三。 仅仅今年3月以来福岛核电站被曝光的核废弃物容器泄漏事件就已达3次。我们不敢想象未被发现或仍被隐瞒的泄漏事件又有多少。日方这种将自身经济利益置于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的做法， 挑战的是人类良知的底线，危害的是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健康安全。日方应切实拿出诚意，本着对国际公共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公开、透明、科学的方式审慎处理有关问题。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08，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63,8,285例，累计死亡病例403,5037例。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已连续4周增加。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已有超过104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发现了德尔塔变异株。受变异毒株影响，全球新增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再次激增。 上周，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连续第4周增加，而在经历了10周的下降之后，死亡病例数也在增加。我们继续听到来自世界所有地区的报告，称医院已达到饱和状态。 过去2周，美国41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激增现象，其中9个州的病例增长超过2倍。数据显示，过去2周，美国平均每日住院人数增加了11%。截至12号，非洲地区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突破60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150,000例。在欧洲，截至12号，英国已经连续6天日增感染超过30,000例。尽管如此，英国政府12号宣布，本月19号，英格兰地区将解除防疫管控限制措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一些国家宣布取消公共卫生和社会防护措施表示担忧。谭德赛认为，这些国家应考虑此举对卫生工作者和卫生系统的影响。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12号发布《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约1/10人口面临食物不足困境。其中亚洲面临粮食短缺的人口为4.18亿，非洲2.82亿。报告还显示，2020年全球有24亿人无法获得营养充足的食物，比上年增加近3.2亿。 日本12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菅义伟领导的内阁支持率下跌至33%，为去年9月成立以来最低。大约有65%的受访者对日本政府有关东京奥运会举办意义和新冠病毒感染对策说明表示不太能接受及完全无法接受。 欧盟理事会12号宣布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延长6个月，到明年1月31号，理由是俄罗斯未能充分执行推动乌克兰东部实现停火的明斯克协议。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县长丹尼拉·卡瓦12号说，该县住宅楼部分坍塌事故确认死亡人数升至94人，目前仍有22人失联。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12号表示，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伊核谈判接近有结果。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杨宁、张浩森，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right. Do, do, do, do. Do, do, do.